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28年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16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随后，蒋介石到碧云寺拜祭了孙中山，并要将孙中山的陵墓搬到南京，名为中山陵。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余洽清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吧，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余洽清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100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50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2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100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2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是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就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余洽清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啊？但是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哼，门儿都没有。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边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是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 蒋介石是一定要裁，那三位是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吧。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的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那么这个杨永泰是谁啊？竟然敢如此狂妄呢？杨永泰字畅清，广东人士，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些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就可以窥见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福，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一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且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急着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得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的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是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啊。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余作柏，而且余作柏跟李宗仁不对付。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呢就充分利用这一点把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的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又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余作柏、李明瑞为代价， 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这算是买一赠一啊。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余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余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了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的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的绝顶谋士。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受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儿。冯玉祥一听恼怒异常啊，再加上之前裁军问题上的不痛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和石友三率领。大家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是第一，之前咱们说到过的苗沛林排的第二。让冯玉祥万万没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是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是不堪一击，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了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赋予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呢，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的想办法， 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个时候，汪精卫又蹦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研究，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了好几个盟友，比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余作柏等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一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二人一个突袭打的是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余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蹦的几天都失败了。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跟蒋介石角逐的资格。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呢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你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在是民国整整38年历史当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呢，现在的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这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啊。阎锡山呢也是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弟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但是呢，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啊。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能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个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刻和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啊，利用冯家班消灭一只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答应了。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和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子、天足，推行三市，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且呢，因此攒了不少的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啊。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且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此时是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是呢还是挺大度的说，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儿呢就过去了，咱们俩一如既往的反蒋，你呢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 我冯玉祥啊，绝对不是背信弃义之人。阎锡山心说，你不背信弃义，那还有背信弃义的人吗？但是呢，阎锡山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有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那是真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于把这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啊！失势的汪精卫立刻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有人会说不对劲儿吧，李宗仁这哥仨不是卷破个卷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于作白、李明瑞当家做主的广西呢？要么就说呢，于作白和李明瑞也真是有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于作白的亲弟弟于作玉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小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给拉拢的。冯玉祥呢，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所以来吧。孙殿英呢，本来很自卑，觉得自个儿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的是泪流满面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存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还有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中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原大战的最终结果是如何呢？谁又是最大的赢家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